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刘一达京味经典长篇小说集昨天在京发布，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这次京味经典长篇小说集的整理出版包括了刘一达所著的11部小说共12本，有《红案白案》《传世猫碗》《爷是大厨》《人虫》《孤独子民》《胡同根》《北京爷》等作品，可以说是刘一达追求和探索京味文学40年心血之大成。北京40年来的社会变革、市井变迁，也透过他创作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精彩传奇的故事表达了出来。 我的小说反映的生活，有老北京的，有新北京的，不光是写故事，不光是写人，他这个知识点比较多。你比如说北京的婚丧嫁娶啊，衣食住行啊，民俗啊，迎来送往的一些礼节，人们的一些称呼，都在这个书里边。 京味小说语言已被列为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谈到京味文学，刘一达说， 京味文学呢，它是用北京话、北京的方言土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才是你所写的这些人跟事儿都是北京的。我从小就生活在胡同里边，看到北京城发生这个巨变，就感觉到如果不把自己生活的经历还有胡同当时的场景写出来吧，可能后人就不知道了。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晚北京喜剧院的舞台上将继续上演喜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部作品融入了意大利即兴喜剧、法国喜剧和中国传统喜剧的表演手法。整部作品中笑中含泪，喜中含悲，以沉默辛辣、小人物的卑微撩拨着观众的经历与情绪。舞剧《匆匆那年》今晚继续登台27剧场。作品讲述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一名工人子弟追逐艺术梦想的故事，诠释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的深刻内涵。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这部剧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相信不少剁手党又疯狂买买买了不少东西。11月11号0点刚过2分05秒，2018天猫双十一成交总额便已经突破了百亿大关，再度刷新去年3分01秒的用时记录。26分02秒成交额突破500亿元，而去年突破500亿元用了40分12秒。到1点47分26秒，2018天猫双十一成交额1000亿元，这个数字比去年快了7个多小时。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 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的西向东方向，南四环十八里店桥到马家楼桥的东向西方向，南五环旧中桥到德茂桥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现在呀，古玩市场持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很多人想要从事古玩市场，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也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做这么一行。虽然说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但是对于喜爱收藏和古玩的朋友来说，能得到心仪的藏品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不过呀，收藏市场总归它是有风险，必要的时候恐怕就得拿起法律武器才能保护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对于初涉古玩市场的朋友来说，别想着一夜发大财的美梦，以为自己能够成为捡漏大师，在一夜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实际上这种白日梦是不可行的。还有啊，您要保持这么一颗平常心，不要刻意的追求什么，也不要盲目的跟随潮流，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爱好，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有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性购买有争议的产品。那么在《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一个买到赝品高价字画，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的案例，您不妨听听。让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俗话说，乱世收黄金，盛世玩古董。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实乃和谐的盛世。在此种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历来为文人雅士、富商巨贾所追捧的古玩字画，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然而，较之于古玩市场的火爆，人们的文物鉴定水平却参差不齐，各类媒体对收藏者高价购买赝品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今天我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高价购买赝品字画而引发争议，直至诉诸法律，对簿公堂。故事的主人公姓王，原来家住在北京的郊区，生活虽无压力，但也并不富足。直至2013年的春节，王先生所居住的宅基地被拆迁，王先生一家得到了三套回迁安置房及近300万元的拆迁款。王先生虽然可以说一夜暴富，但他不想坐吃山空，认为应当不断的积累财富，让钱生钱，同时也能让自己的子孙受益。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中，王先生结识了一位文物收藏专家刘先生。刘先生平日里最喜爱收藏古代的文墨作品。当刘先生如数家珍地说起自己藏品的历史背景、艺术及市场价值的时候，王先生也颇感兴趣，也想尝试一下进入收藏领域。特别是听到刘先生说到他的一件藏品被拍卖公司拍出天价的时候，王先生更是觉得收藏不失为一个好的投资项目，同时也对刘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在刘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买来了大量的文物收藏、鉴定方面的书籍进行研究学习。 各类媒体宣传的收藏鉴宝栏目也成为了王先生平日里的最爱。与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王先生更是三句话不离文物收藏。说这一天王先生突然接到了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说自己得到了一幅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俯的书法作品《洛神赋》，并询问王先生是否愿意收藏。王先生知道后感觉既惊喜又担心受骗，便约定时间到刘先生家中观赏。看到《洛神赋》端正匀称又不失优美潇洒的字体时，王先生立刻就动心了。询价以后，刘先生表示最低200万可以成交，虽然对作品爱不释手，但200万元的价格对王先生来说也算一笔巨款。考虑到自己缺乏鉴定知识，王先生就与刘先生约定，在藏品交付后，经专家鉴定前，王先生预付50万，剩余的150万元，专家鉴定为真品后另行支付。随后，如获至宝的王先生立刻找到了第三方的鉴定专家。专家仔细看过作品之后称，该作品并非赵孟俯的真迹。赵孟俯的《洛神赋》真迹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另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藏本。还有说法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的藏品才是真迹。王先生的这幅作品是清代书法大家的仿品，市场价值没有如此巨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王先生顿时目瞪口呆，知道自己受骗了，便立刻拿着作品找刘先生要说法。刘先生似乎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当时在交易的时候，他只说这个作品是《洛神赋》，并没有说是赵孟俯的真迹。况且这幅作品本身也是出于古代书法大家之手，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根本不算是欺骗。说完，刘先生就强行把王先生赶出了家门。回家以后，王先生就把受骗的消息告诉了家人。然而王先生不但没有得到家人的安慰，反得落了一身的埋怨。此后王先生无论是给刘先生打电话发信息，还是亲自登门，刘先生都拒绝沟通。看着自己以50万元高价购买的仿品，王先生越想越生气，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律师朋友的提醒下，王先生逐渐意识到也许只能通过诉讼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将本案诉至法院以后，双方在庭审中激烈的辩论，发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刘先生认为王先生与自己之间的合同有效，原因在于该作品虽然不是出自赵孟俯之手，但仍具有文物的性质。在合同中，双方并未明确地限定该作品应为赵孟俯的真迹，因此刘先生不存在欺诈的故意。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应认定有效。王先生的律师意见认为该合同系可撤销合同。因为较之于王先生，刘先生显然具备更丰富的鉴定知识，双方在专业知识地位上并不平等。在签订合同前，刘先生表示作品为赵孟俯《洛神赋》，该表示已涵盖了《洛神赋》作者的意思，因此刘先生在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王先生也因为刘先生的欺诈故意而陷入了认识错误，并非其自身的过失，故属于在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而签订合同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最终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撤销了其与刘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王先生当庭将洛神赋作品返还给了刘先生。一个月后，刘先生也按照判决书的内容把50万元还给了王先生。拿到钱后，王先生感到如释重负，同时也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了后悔不已。说到这里呢，这个故事也算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了。但作为文物故事的播讲人，我还是想提醒广大的收藏爱好者，高价文物防赝品，鉴定知识是关键，文物收藏有风险，投资行为需谨慎。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收藏更讲究一种缘分。您想啊，当一件穿越百年或是更多年头的古物成为您的心头好，天天把玩欣赏的时候，哎，是不是也在感受岁月带给您的沧桑过往呢？那将是多奇妙的一种感觉呢。那么在徐文宁所著的《玉佩氏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一段玉梦园的故事。那种感觉实在是一位没有涉足收藏的人无法体会的。下边啊，我给您说说这故事。阿忠的家呀在城东，从这儿转这么几次车呀就能达到城西边的文物集市。以往啊，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时间长了也就有了个心结，想去看看淘点东西。眼下阿忠失业了，好在他父辈都是搞古董买卖的，平时啊也学了点三脚猫。听人说搞古董买卖能发财，他就选了个星期天去看看。第一次去，发现遍地都是宝贝，所以吓得手头捏着100元大钞，不觉间就变成了湿麻纸了。感叹现在高仿啊太厉害，后来几次去也都不敢带钱，只是有时间呢就同几个小贩啊混个脸熟。慢慢的呢就像个老朋友似的，哎，叙一叙货路来源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几天呀、两个做古玉生意的夫妻模样的河南人听说阿忠家里头啊离这儿不远又有空屋，就动了租用一间房子的念头，对阿忠说时间会长一点，说不定会长期住下去，目的无非就是想便宜些，并见阿忠人不错，希望平时帮他们看着这屋。这天晚上啊，阿忠补习过再就业课程之后回家，10点多钟了，冲了个澡，听听音乐，忽然听见厨房有声音，他以为啊是老鼠造反了，没理会。阿忠闭上双眼继续享受着音乐，突然间扑的一声睁大眼睛一看，那个新房客女人跌倒在地。阿忠被她吓了一跳，看她手肘正在流血，说是被门上的铁丝啊绊足划破的。阿忠进房间拿纱布拿碘酒帮她处理伤口，擦上碘酒啊，阿忠就说赶紧吧，上急诊吧。这女子摇了摇头，只见疼得她两行泪流下来，却总不肯开口答应。阿忠没办法呀，唯有扶着她去刚刚租借下的屋里头睡下。阿忠掩好她房门，回到客厅的桌前，才发现那女子因为绊倒而摔落在地上的一件玉佩静静地躺在那儿。阿忠不想打扰她，于是啊捡起了玉佩放在桌上，准备明天早晨还给他。熄了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忽然之间觉得有东西啊在他眼前晃动。阿忠下意识用手摸了过去，空的， 再摸还是空的，可这东西还在眼前晃。他定了定神儿，似乎就是那玉佩。哎，可他记得明明那东西还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啊。阿忠觉得口干了，开了灯坐了起来，在柔和的灯光之下，玉佩更显得是玲珑剔透。形制虽然说不那么大，但是外形啊非常的美，摸捏起来似羊脂般的柔润，可能是被女房客长期戴在身上，那玉璧中间的沁色已经变成红色了，美幻无比，把阿忠的眼球给吸住了。龙身满着细如发丝的变形草叶纹和勾云纹，一对凤鸟借龙尾在玉璧里盘曲而成凤鸟齐鸣之势，玲珑可爱，神奇无比。握住这块沁色宜人、洁白可亲的战国玉佩，这阿忠一下子忘却了疲劳。天亮了，女房客抚摸着手臂，俩眼红肿，见阿忠握住自己贴身玉佩歪在桌旁睡着了，待在一边也不知所措呀。阿忠终于睡醒了，女房客就一直站在那儿看着阿忠手里的玉佩。日光从户外投射了进来，自然光下的玉佩色泽和灯下的却是那般的不一样。阿忠啊，虽然知道女房客站在那里已经等自己归还她的玉佩了，可他也顾不得她的催促，走出屋外，贪婪地把玩着玉佩。这是多么奇妙的另一种情趣啊！但是这件宝贝终归要回到他主人的身边，好生舍不得。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可以亲身